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9号乘飞机抵达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首都马拉博，将参加总统就任仪式进行正式访问，随行人员一同到达。政府总理维桑特·埃亚特·托米、各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等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高层人士和我国驻赤道几内亚临时代办迎接了金永南同志。